也许是我们前世的约定，你就是我这一生住在等待的人，你不知道我怎么的心曾经是一片灰烬，也许你只是一朵属于流浪的雨，也许你不必现在做决定，当我送着你从人群中慢慢的离去，你如果知道我的心都已经被你占据，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，今夜你来告诉我，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，我的所有。

请告知我，何妨这旧人，让我即讲明来，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了灰暗。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服你没法见真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。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躲。所知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。Goodbye, my loved one， 多喝一杯香槟，准我望真你，才求向别人。愿你即刻能将真爱尽送赠，以后你天正都开心，我便放心。若有一天你忧郁不欢伤心，请告知我，无忘这旧人，让我即赶来，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。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独你没法见真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。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躲。所以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。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独你没法变更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。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躲。所以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，跟你共行。